梁錦祥一周時事，主持梁錦祥。 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啊！ 唔係唔係嗰句咩？點解 轉下啦？ 轉下 OK， 好應你個要求啊！咁啊，點解要轉呢？其實好簡單啫，就係、是、經過咗呢、這個集金會啊，即、就、係、 是、 特金會之後咧，咁就好多嘢咧，大家輕鬆咗少少啦，係嘛？因為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都係不斷上幾個禮拜咧，不斷講呢個 Donald Trump 同埋啊金正恩啦。咁過咗呢個禮拜咧之後咧，其實咧就可以。講其他話題咧，因為我自己都想講其他嘢，唔好再講呢兩條。 忍咗半年 啦。係啊，忍咗半年啦，即係卒之咧，可以下個禮拜咧就可以理論上咧就可以避開呢兩條友啦嚇。咁但係今日仍然有一個有一個角度要講嘅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軍演個角度。咁點解我哋講？因為點解咧？就唔係第一次講咧，個原因好簡單，就係、是、世界盃將近啦。世界盃係咪聽晚嘅凌晨？ 聽晚十一點。聽晚十一點。 聽晚十一點。 在莫斯科打第一場揭幕戰，咁啊被譽為史上最垃圾嘅揭幕戰。咁啊由32強裏面排名最低嗰兩隊咧，一隊67到70。咁啊俄羅斯係東道主排70。咁啊就俄羅斯喺呢個莫斯科主場羅辛基羅尼基球場咧，就會對住中東嘅沙地阿拉伯。OK， 係沙地阿拉伯，唔係沙特阿拉伯。 咁就呢場波咧，我相信從足球嘅角度嚟講咧，都冇乜特別嘅可以評論之處啦。 你俾我啲波牛都有少講嘅。 係咩？但係我哋呢個節目唔係講波。 爆冷 啊！呢個節目唔係講波，我哋從一個政治嘅角度去講啦。咁從呢個角度去講咧，竟然今日咧呢個 CNN 嘅頭版頭條咧係兩條 breaking news 啊。其一咧就係緊貼嘅發生嘅，第一咧就係西班牙陣前逆衰。 我有笑料嚟呢單， 呢單笑料嚟噶嘛？第二單嘢咧就係、是、三個國家嚇，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就聯合主辦2026年嘅世界盃，係咪啱啊？咁呢個亦都係最新嘅消息嚟嘅。咁佢嘅對手咧，竟然應該係咩啊？係非洲嘅摩洛哥係咪啊？ 係啊，2026係摩洛哥， 即係對手也唔係而家係輸咗啦。咁但係呢個喺政治上咧，其實有一定嘅一個意義喺度嘅。個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咧。其實在坊間一直有一個講法嘅，就係、是，咦，美國咁強大啦，加拿大又咁好啦，啊，墨西哥後來居上啦，咁點解三個國家唔組成一個聯盟呢？咁呢個就叫 North American Union 嚇，咁我唔記得簡稱係咩啦，簡稱好似 NAU 啊嚇，咁而家咧就政治上就不能成立啦，個原因好簡單，就因為 Donald Trump 咧就上台之後就喺埲牆啊上喺墨西哥度係嘛，同加拿大啱啱開片添啦，嗰個好笑嘅，其實我哋都花少少時間去講嗰單嘢點樣嘅。 拖啦，見 Donald Trump。 唔係因為有條友叫阿杜魯多落地獄啊，係啊，即係唔知係咪，即係佢哋喺香港聽網台多呢、這個人。有件咁嘅事，因為我哋都要講講呢個點啊。咁但係喂，西班牙炒教練陣前逆水，呢個冇政治嘅角度啊！呢個 係一個好搞笑、好搞笑嘅笑料嚟嘅。點解咧？就係咁啊！今日我自己都奇怪，點解無啦啦 Advice 嗰度出咗個新聞係西班牙捉中嘅咁樣？跟住我諗下，唔係喎，之前啊，皇馬話要揾教練揾咗西班牙嗰、那個，即係魯帕迪古喎。原來就因為呢單嘢炒咗。咁因為就話你咁樣陣前公佈咧，係違反咗好多呢啲所謂協議啊，或者佢接受唔到呢一方面嘅。 咁啦，即係佢個疑問就係、是：喂，屌你究竟你係咪真係有心有教嘅，定係還是你想？ 唔 係，係 皇馬有失玩嘢多，因為你明白就係咩？過往都有啲類似教頭喺世界盃之前咧，講到明話教完今屆就會去做某啲教練，例如荷蘭嘅文高爾喺2014年世界盃係咁樣啦。咁但係呢一次其實佢係冇經過通知啦，好急啦，而且佢係事前。先知道，原來你要之後教皇馬，因為本身個合同其實佢唔係同西班牙簽到去世界盃之後，係一路去到話2020年嘅歐洲國家杯佢都教，咁佢呢方面係覺得好憤怒啦。咁皇馬我都唔明啊，喂，你唔使急成咁啊嘛，你雖然走咗斯丹啫，喂，但係個問題你隊波咁樣樣，喂，而家係咩咧？本身已經打無鋒陣嘅啦，而家打埋無帥陣。 咁啊真係令到咧 自動波咯。 自動波 B 組係好難捉喎。咁而家揾咗個臨時教練嘅，咁係西班牙嘅名宿希亞奴咁，係咯。 希亞奴出名，呢個我哋記得㗎啦，即係我哋都唔睇波，我哋都識啦嚇。咁但係即係同皇馬嗰個咧，其實都係亦內有一啲政治嘅恩怨嘅。嗱，舉好簡單例啦，即係呢個即係突然間升起先講嘅。好多年前咧，大家咪知道咧，就格魯夫咪離開荷蘭嘅。咁格魯夫離開荷蘭咧，當其時其實西班牙嘅球隊都好即係想揾佢， 想羅致佢， 羅致佢嚇。咁但係咧，佢講明一樣嘢，佢係一定唔會踢皇家馬德里。咁你知唔知點解？ 我知佢踢巴塞嘅， 就係啦。嗱，佢唔踢皇馬，佢要揀巴塞。咁後邊有個原因噶嘛？嗱，好簡單啫，因為佢係左膠。啊，呢個你可能你細年紀細，點解係左膠咧？嗱，佢對於呢啲即係西班牙嘅政治原來好熟悉 嘅。好嘅，皇馬極有嘅。 係咯，咪就係極有嘛。 皇馬極有 嘅。咁點解加個老夫係左膠咧？個原因係佢出生嘅家庭，因為佢阿媽喺呢個亞即士咧係洗廁所嘅。啊，知唔知呢件事啊？唔知啊嘛，咁我啊嘛，佢阿媽咧其實喺嗰度做清潔工人嘅啫。咁就係佢即係而且屋企好窮嘅。咁咧就佢喺度喂，即係透過佢嗰個清潔嘅關係咧，就揾我仔入去即係清訓啦咁樣。咁結果咧嗰個清訓就搞掂咗啦，即係成為咗球王啦。 佢都過身幾年啦， 好多年噶啦， 幾年啦，幾年過身。 咁佢成咗名之後咧，佢冇忘記嗰啲出身喎。佢就凡親咧啲即係所謂佢覺得唔公義嗰啲嘢咧，佢係出聲嘅。咁特別係因為西班牙離荷蘭唔係太遠嘅啫嘛。咁一個即係中歐，一個係北南歐， 係 嘛？嚇搭火車都去到啦。咁當其時咧，即係佢成長嘅年代咧，就應該係佛朗哥嘅年代嚟嘅。咁佢係啊，佢就好清楚就，所以佢一定唔會去皇家馬。咁如果佢要去西班牙踢波，唔踢皇家馬，定咪一定係踢巴塞咯？ 係 嘛？ 少少馬體會唔 咁，所以咧，即係呢個真係無厘頭講嘅啫，但係。馬德即係呢個皇馬咧，其實喺西班牙嗰度咧，我諗都係搞風搞雨噶啦。呢啲 不嬲嘅咁講啦，其實佢今日嘅成就係有人認為係佛朗哥成就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。 因為當時候西班牙喺七十年代之前，其實長時間係廿幾年係被國際封鎖。咁皇馬係唯一一個就係可以 就係俾佢去喂去即係喺國際上曝光嘅一支球隊，所以即係嗰陣時其實係搏命崩皇馬嘅。咁但係咧，喂巴塞。新仇近得舊恨啦！你第一樣嘢，你同皇馬就係世仇啦。另外一樣嘢就係而家近期牽涉個加泰羅尼亞獨立嗰個問題嘛。咁所以呢兩樣嘢而家咧就搞到話，即係皇馬為咗個教練咧，搞西班牙而家冇教練。 唔係幾好啊！即係史上第一次無鋒無帥陣啫，冇前鋒，冇教練去踢。即係我都覺得唔係，就咁講啦。其實 B 組，我覺得其實西班牙、葡萄牙出線大熱嘅。咁大家西班牙咁搞法咧。伊朗摩哥有啲暗涌， 系啊， 有啲機會。 咁所以呢個世界咧就唔好講話，足球咧就會分咩個國界啊。咁而家就喺 CNN， 即理論上美國人都唔睇波噶啦，係咪大部分人都唔識足球噶啦。咁但係 CNN 咧都做得好大呢單嘢啊。 咁因為未試過啊，從來即係喺個足球嘅圈子裏面好少出現就係話，佢十五號踢噶啦。你而家今日13號搞啲咁嘅嘢，前兩日。班球員已經去咗俄羅斯噶，甚至個教練都去咗俄羅斯了。跟住而家搞啲咁樣嘅嘢，即係喂你完全係喂冇話管理層，你啲球員呢啲心態，喂佢係完全影響軍心。你仲第一場係打葡萄牙先， 即係兩隻牙， 係啊，西班牙雙碰， 兩牙雙碰係咪 ？OK， 咁就呢、這個就彈張好牌俾葡萄牙啦。咁嗰波度咧，好簡單講問你啦。今屆的世界盃，你覺得欣賞的指數高不高 一般， 一般係咪？嗱，冇咗意大利，冇咗荷蘭啦。 唔係，我唔係睇呢樣嘢，係今年個感覺俾你會，你會覺得係可能冇咗我自己啊，九廿後啊，睇開嗰陣開始退落嚟啊。你話細個睇開高魯斯啊呢一堆啊，或者巴西好多啲球員，或者甚至乎英格蘭嘅謝拉德林柏特推曬落嚟，你個人自己感覺咧，你會覺得呢班波。好多隊球隊都冇星味今年，即係你巴西咁，始終揾唔翻種辛巴味道 啊。尼馬啦，係咪？ 跟住你見到你睇開嘅日本、韓國，哇，頹到而家係唔知點嘅。咁你今年你如果話我比較保守啲去睇嘅話，黑馬覺得幾隊咧？一隊瑞典，一隊沙特阿拉伯、伊朗，跟住咧仲有一隊一隊英格蘭，我都比較睇好啲。比利時都係。 比利時 OK 好啦，咁啊波啊講到喺呢個位置啦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 而家咧就搞咗壇嘢出嚟。咁佢呢條即係呢一個嘅道語寫得好得意啊！佢話咧喺而家美國、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呢個政治嘅矛盾底下咧，就八年之後呢個三個國家咧就會主辦世界盃啦嚇。咁問題咧就係而家究竟發生咩事咧？咁樣而家發生咩事咧？好簡單啫，有條友，我哋介紹過佢喎，Navarro 啊 ，Peter Navarro。咁呢個人咧一路都係針對中國噶啦。咁最近啊，中興啊或者其他啲貿易談判嗰度咧，其實我諗背後嗰、那個即係引號啦、黑手咧，都係呢條友嚟嘅，呢、這個人嚟嘅。咁咧佢咧就係、是、對於嗰個 G7 嗰度咧，七國峰會嗰度。側田道多佢喺個峰會，即係 Donald Trump 走咗之後，佢講翻説話咧，佢覺得係咩咧？係背後插一刀，佢直接用一個説話 backstepper 啊！咁呢個咧喺訪問嘅時候咧，應該係 Fox 啦，頭先啱啱睇到，咁就講一句嘅話咧，即係佢呢個做法咧，地獄會預留一個位俾佢，咁就等於我哋喺中文講嘅落地獄啦，係嘛？咁我成日都堅持一樣嘢，即係佢講到呢句説話咧，淨係睇聽過香港嘅網台好多噶啦，先至有呢一個咁嘅詞彙喺度嘅啫。OK， 或者睇香港呢啲 Facebook 啦。OK， 咁即係你話喂搞壇咁嘅嘢，喂仲搞笑喎？你係墨西哥搞即係世界盃咁，以前都有啦，試過咧1970年啦，如果 1986年、1970年 啦。加拿大搞世界盃係咪有少少搞笑咧？ 未，美國就搞過，我記得九零 搞過，搞過 1994嗰時搞過一次。咁喂，唔係喎，台長諗一樣嘢喎，2026距離而家幾多年啊？ 8年 啦。咁即係 Donald Trump 都唔喺度啦。 唔係嗱，我樂觀啲睇，可能未必係佢做總統啫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大家都知道即係加拿大、墨西哥即係可能香港去啊免簽啦。 嗯。 喂，你又要喺美國搞，咁你個簽證點搞咧？ 唔係，到期時我諗就即係有一個相應嘅處理方法。 哦，有飛，就有嗰啲咩 fan ID 咁樣，好似今次俄羅斯咁樣咯。 係啦，因為你唔得噶嘛，如果你喂特登為難啲人啦，咁成個世界盃就禍啦嘛。 我唔去美國睇咯，就係西哥睇， 係唔得噶嘛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聯絡主辦咧，其實我哋最近嘅印象已經有啦，日本同埋南韓啦，係嘛？咁已經搞一次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。如果你是美國、墨西哥、加拿大咧，咁選址本身咧都趣味性都強嘅， 太大啦 嚇。譬如好簡單啦，譬如話你加拿大咁樣，你揀佢去遠少少啦嚇。譬如 let's say 係中部啦 ，Winnipeg 咁樣，咁你係大鑊噶啦。 唔係得一個地方嘅， 得個地方。 温哥華， 温哥華， 因為佢有個係踢美職嘅主場喺度，叫温哥華白帽。咁你話美國嘅話 ，LA 啦，有。 喂，咁我想問多你樣嘢，加拿大冇足球聯賽㗎嘛？嗱，以我哋嘅認識就冇㗎啦。咁即係可能我哋會錯啦。 嗱，我記得咧，就加拿大好多體育咧，佢都係設跟住美國嘅。NBA 你會見到對多倫多速龍啦，年年都係台灣係勢去到季後賽輸俾騎士。跟住咧，另外一隊就係啱啱所講温哥華白帽啦，係美職嘅。咁因為始終 佢係打美國聯賽。 係啊，冇錯。亦都可以參加美國季後賽嘅資格。係咯，呢樣嘢係我以我所知，因為加拿大嘅聯賽就。我好似真係未聽過， 未聽過啦。我哋孤陋寡聞啦。咁但係有冇加拿大即係、就是、國家足球隊呢樣嘢？我哋 有每一屆嘅中北美洲世界盃咧，佢都會喺。 因為我未真係未聽過佢打過任何比賽。 爭啲咯，佢哋好多球員其實佢哋始終都唔係擅長於足球嘅，因為足球喺加拿大嚟講唔係一個好 hit 嘅嘢。咁佢哋興都係興嗰個 ice hockey。叫咩 ？Ice hockey 冰球、 冰球、籃球為主，其他都唔係好。 棒球都唔得啦，好似啊， 都唔得， 棒球都唔得 ，baseball 都唔得。 咁嗱，好簡單啫，就係、是、嗱，如果你要主隊咁樣，咁你墨西哥就無疑問啦。咁墨西哥歷屆都有啦，我唔記得邊屆，即係我都未聽過有邊屆墨西哥唔響度嘅。 嗱，佢 keep 咗好多年 啊，係啊 ，keep 咗好多年噶嘛， 年年都係16強 嘅，係年年都係 就玩完噶啦。 OK， 好啦，咁呢個唔係疑問啦，美國都 OK 嘅。即係近年嗰個足球都唔係太差，加拿大咁樣，即係你又主辦，不過你主隊冇參與， 得一個咯，唔係嗱咁樣講咯，如果咁樣講，三個合辦咧，就三個國家都係主辦國噶咯，即係佢有東道主身份喎，咁即係話嚟緊美國、墨西哥嗱，理論上 唔係嗱，而家已經係睇先啦，主辦國就必然入噶嘛， 係啊，因為嚟緊世界盃咧，2026嗰屆咧。 就已經不是32隊了、 啊、 去到好像48好像下屆已經開始48、 啊、 其實、如果加拿大、墨西哥、美國、同時間都是主辦國身份，這三隊理應是不用參加2026年的外圍賽，直接入了決賽，也就是說加拿大是第一次有機會 機會進身決賽， 決賽周呢個兩 場。唔係，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真係對中國少少唔公平啦。 有咩唔公平啫？ 咁中國主辦咁啊，即係唔使打呢啲外賽。 唔係啊，佢02年都入到嘅，結果就3-0保。 咁你今年入到嘛？ 唔係，其實 下一屆都未必入到。 今年係自己落嚟衰嘅，爭少少有機會。佢自己有和敘利亞，又和烏茲別克嗰邊。 誒，嗰啲唔好講啦，係嗰啲真係簡直離曬譜嘅。人哋敘利亞打到輕輕含都輸俾人啫，係咪？咁我 敘利亞爭啲入到㗎，爭少少啫，輸咗俾澳洲嘅最後。 係啊，嚇、啊！好啦，咁啊講翻呢壇嘢啦，就而家墨西哥、加拿大、美國咁樣就聯手主辦啦。咁呢個就真係破天荒嘅，因為我都未。記憶之中未聽過三個國家聯手主辦，而且大國嚟嘅，大家三個都係大國嚟嘅， 喺美洲嘅大國 係咪國？咁呢個就係俾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咧，即係如果你話喺正面嚟講咧，就點講咧？佢要 promote 喺北美洲足球嘅運動，即係如果你嘅善良嘅願望係咁樣，係嘛？咁但係如果你講得唔好聽啲咧，就係、是、咦簡單就係錢嘅問題咯。即係呢三個國家，如果聯合起上嚟，就係即夠足夠嘅錢去搞呢樣嘢嘛。咁你 三個國家都有隱患啦。講加拿大啱啱台長講到啦，就係嗰啲球場基建啦，或者係本身加拿大 唔係仲有冇人睇成移民？ 呢方面 有冇人睇啲成移民？咁但係當然啦，就係唔係講緊話冇外國球迷啫。睇如果你打到咧，好多都蜂擁去嘅。但係問題就係加拿大人自己唔睇啊嘛。加拿大自己冇轉播可能，可能聽到係咁樣。 唔係加拿大自己希望就係喺度推廣下足球。 都係講足球啦， 因為始終喺嗰邊一潭死水。跟住美國嗰個問題就係、是地大啦，佢、其實東西岸都好多好嘅主場。其實佢哋主場個問題就係、是、經常性就係用足球又用七人欖球。咁係咪適合一個專業嘅足球場咧？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。咁、跟住啦，墨西哥嗱，墨西哥其實係三個國家裏面咧最有條件。一佢有兩次舉辦經驗，仲有咧佢嘅球場嗰個設施係唔錯嘅，因為佢哋嘅墨西哥聯賽咧。在整個美洲的規模來講，是比我覺得同美職和、可能比加拿大更加好、他的主場在墨西哥城、可以坐10萬人， 是 OK 的，那裡 OK 的。咁 anyway 咧，就因為都8年之後啦，8年之後發生咩事大家都唔知啦。咁如果你話喂要起球場嘅，咁加拿大隨時有呢個能力啦。咁佢起嗰啲佢我睇過嘅好宏偉噶，不過打 ice hockey 啊 ，OK， 好偉大，真係好偉大嘅 ，OK。咁但係咧呢件事竟然係發生咩事咧？就係、是、Donald Trump 咧係竟然喺 Twitter 度咧都有講件事嘅。咁我讀俾大家聽啦，就係、是、後面我 highlight 咗啦，就 The U.S. together with Mexico and Canada just got the World Cup congratulation a great deal of hard work。咁啊都正面嘅，即係由佢 Twitter 出嚟。好啦，咁剩低落問題問咧，摩洛哥啦。嗱，摩洛哥咧嗰個問題就係點解會俾佢 beat？真是離奇啊！ 唔離奇啊！因為在呢一屆之後，其實已經開始，我記得2022年開始咧，以後的世界盃就不會輪周辦。即係你有本事，你係過嚟 就搶 搶啦咁樣。因為摩洛哥咧，其實佢喺北非嚟講算係職業化聯賽比較辦得好啲、如果對比翻埃及嚟啊，有戰亂嘅利比亞呢啲嚟講，或者埃及，咁而且佢地理位置又。比較理想喎，對歐洲人嚟講啊，喂，我喺西班牙過去踢， 一落去就係、 是、啦，葡萄牙或者英國飛過去都好快，咁亦都係一個比較先進嘅北非國家，咁、所以佢一定有一個比較好嘅具備嘅條件去辦咯、因為之前印尼申請過， 印尼啦，印尼 結果俾人 ban 咗， 點解？ 你根本都完全唔 合規，即係未到嗰個 level， 佢連嗰個足好似世界盃都冇得踢咁樣嗰個外圍賽，因為佢而家個足種都有問題，自己內部。印尼其實很搞笑的，他本身的球員有技術，但是一個管理系統差呢，球場是爛到呢、我去過印尼的球場一次看亞洲足協杯，很難頂的，你是不敢想像有這樣的球場在這 裡、而且那個足球水平都不是太高、 不止不高，是參差不齊， 是參差不齊，只不過只是人口夠大，還有看波人都多的，但是喂，咁你其他如果你印尼都得，咁泰國啊、馬來西亞嗰啲點解唔爭啫？係咪啊？咁 anyway 就冇爭嘅。咁而家嗰個即係結果係點樣咧？就係、呢個所謂 Union 啊 ，Union Bid 啊，就三個國家。咁佢贏嗰個比數係相當貴，134-65啊。咁換言之咧， 其他嗰啲即係你講摩哥啲就根本冇得同佢爭嘅。咁冇得同佢爭咧，我覺得即係主要係經濟嘅原因啦。第一樣嘢，譬如摩哥話，就算你歐洲球隊想去啫，咁其他亞洲區或者其他嘅地方嘅啲人想唔想去咧？呢個疑問。 始終伊斯蘭國家咧，佢擔心恐襲呢樣嘢。 即係你去嗰陣時候，嗰、那個成個程序係點樣咧？同埋對你個國家本身個信心唔夠啊， 係 咪？ 恐襲咯，你就因為伊斯蘭個背景。 唔係，仲有唔止你管理嘅能力啦。嗱，好簡單，譬如好似上屆即係巴西嗰屆咁樣，哇幾勤雞，即係去到尾啊，啲球場都未起好啊。 南非都係。 南非都係啊嘛，咁所以歷史上咧，其實喺非洲係唯一一個國家係南非係主辦過啫。 唔係，南非最大問題唔係球場，係嗰啲治安。 治安 啲記者咧坐緊車，無啦啦俾人開車門搶曬啲 camera， 真係咁。 咩都唔搶，係搶 camera。 搶 camera， 跟住巴西都係有問題㗎啦。 巴西肯定有問題啦， 啲有啲治安問題嘅。俄羅斯咧反而就治安，而且咧係關嗰啲極右嗰啲問題。 嗯。 跟住咧，我其實我四月去嗰時咧，我見到嗰聖彼得堡個球場好多嘢，或者周邊啲配套，哇，全部係大棟，即係。是全部起緊啊！塵埃到處都係塵埃，哇！你完全係唔覺得？喂，啊，過兩日、過兩個月世界盃咯，去到莫斯科都還好，好戥緊啲人慘係咩咧？如果你隊球隊咧，又要去熱卡捷林堡踢，又要飛，又要去聖彼得堡咧，你係真係坐車、坐火車坐一兩日，因為俄羅斯嘅交通咧，特別鐵路咧，除咗聖彼得堡去莫斯科嗰段有高鐵之外咧， 其他都係 全個國家冇嘅， 冇㗎嘛。 係啊， 咁點解中國唔爭取同俄羅斯起高鐵？ 有一度都有。 有啊， 但俄佬就得閒騷下你，唔得閒騷下你，即係應下你又唔肯。因為佢哋俄羅斯始終覺得成本貴啊，起呢啲。咁同埋佢人口嘅需要其實唔係太多，因為佢自己國家大人口少。 嗯。 咁佢起呢條覺得個經濟效益唔多。 同埋佢國家自己本身嗰個地理嘅條件又都好特殊啦，就係好少個跨度咁大啊嘛。 哇！太誇張啦。 橫跨歐亞兩邊最遠嘅地方。 所以今日有啲人好 high 啊！喂，即係嗰時2018年世界盃，我哋可以飛過去啊，所謂咩東北三省上面海上法利法斯托嗰度睇。 嗯。 結果因為俄羅斯佢係歐洲足協成員，佢就唔可以喺澳洲度，唔可以喺亞洲嗰度辦任何賽事， 就執曬呢邊啦， 就執曬喺呢邊啦。咁啲人心諗，喂，你又話你係即係俄羅斯，點解你唔喺翻啲遠東地方辦？咁人哋歐洲足協啊嘛，冇辦法㗎。 係嘛嚇？咁 anyway 就大家而家都其實如果係男性啦，特別係男性啦，咁就。而家嗰個注意力咧，喺聽日開始咧，其實都去咗世界盃嗰度啦。 一年啦，一個月啦，一個月。 尤其是你近排香港呢啲咁沉悶嘅、咁低壓、低氣壓嘅氣氛咧，即係大家都要揾啲途徑去宣泄下嘅，係咪啊？ 又係咁賭嘅啫。 唔係賭嘅，咁你睇波啦，睇波都有興趣噶嘛。咁而家就啱啱時，今年聽講今年嘅時間相當之理想喎。 好喎、啊， 又唔係有上屆， 上屆 又唔係太夜。又唔會阻住你翻工係嘛？ 上屆真係好笑嘅，我記得我破咗紀錄就係咧，我哋嗰時喺宿舍五個人夜晚九點睇第一場，睇到朝早九點最尾嗰場，睇到九點嗰場咧，嗰場日本對科特迪瓦咧，係得翻我一個死撐住望住電視，其他已經瞓曬覺。如果我睇咗半場之後唔得啦，起碼即十幾個鐘，同埋個時間咧始終同南美咧，所以今年理想啲，因為最近香港嗰個城市葉卡捷林堡嘅時差咧。只是三個鐘，係咯，咁就我諗大家都幾 enjoy 今次。 係啊，咁即係咪趁呢個時候，將自己嘅注意力從呢個政治啊、社會啊，或者一啲即係唔係咁開心嘅嘢，咪轉翻睇足球算數咯。 暫時 啦，麻醉自己一個月啊。OK， 跟住又要坐翻嚟咯。 係，跟住翻嚟啊！我哋休息咁翻嚟第二節啦。